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八章，白白，留下吃饭吧。庞吉嘴角抽了抽，他家里夫人又多，什么衣服值钱，什么料子名贵，他最清楚。这位白玉堂不止富贵，还很有品味，真不像个江湖人。他若是在开封遇到，还会觉得是不是哪家的小王爷。公孙拍着小四子，笑着对白玉堂点头。 好久不见了，你大哥大嫂好吗？ 白玉堂点头，声音淡却也温和平缓。 很好，多谢挂念。 小四子别怕了，这个哥哥你小时候见过呀？ 小四子扬起脸，回头瞧了白玉堂一眼，又搂住公孙的脖子遮去半张脸，心里想的却是别的。 哇，这个哥哥好好看，和刚才认识的展展一样好看。 不记得了，三年前见过的呀。 嗯，三年前我几岁来着？ 原来三年前，陷空岛主卢芳突然得了怪病，百药难医。白玉堂的大嫂闵秀秀乃是药王之女，本身就医术惊人，但是也无力回天。眼看着卢芳身体一天天虚弱，奄奄一息，众人都急得团团转。期间有个老郎中告诉闵秀秀，可以带卢芳去绍兴静园找一位公孙先生。这先生啊，年纪不大，但是医术惊人，人称阎王敌。如果他都说没救，那就真的要准备后事了。当时卢芳已经快挺不住了，白玉堂背着卢芳日行千里赶到静园求医。公孙虽然是名医，但不过问江湖事，也不过问庙堂事，只专心行医，有病就医，毫无架子，也不讲钱，立刻就给卢芳医治。那年小四子估计才一岁多些，走路都不稳，团子似的一个。卢芳病得甚重，公孙用了小半个月才将他治好。这小半个月，白玉堂一直守在静园里等候，因为公孙不能分心，所以他还帮忙照顾了团子一样的小四子小半个月，直到卢芳奇迹般康复。至此之后，卢芳和闵秀秀常去探望公孙，不过白玉堂没去过，但对这位年轻的神医他印象深刻，也十分尊敬。没想到眼前这个娃娃就是当年那个不会哭只会傻笑的团子。 原来你就是白玉堂，你杀我断刀门满门，这仗就江湖了吧？怎么样，约个地方咱们单对单。 白玉堂看了魏红一眼，没说话。刀行风开口： 听闻断刀门之前有人冲撞了白少侠，白少侠似乎有个习惯，一看不顺眼就斩尽杀绝。不知道江湖传闻是真是假？ 看来他是已经掌握了一些线索。白玉堂沉默片刻才开口，似乎觉得很无聊。 我看不顺眼的有很多人，每一个都要灭门，那岂不是很忙？ 展昭抿着嘴，腮帮子用力忍住不笑。 打更的更夫看到当夜有个白衣人从断刀门出来，你又这时候在刀府镇出现，太巧了吧。 你们也穿着白衣，也这么巧在刀府镇出现？ 白玉堂微微皱眉，有些不耐烦。展昭觉得腮帮子有一点点酸。 白玉堂，你别狡辩，谁不知道江湖上要苗刀的只有你？ 你怎么那么啰嗦，声音又难听。 白玉堂，你…… 展昭伸手按了按腮帮子。魏红觉得今天不顺透顶，白玉堂一出现就让他丢尽脸，只觉得这人的性格怎么这么讨厌。刀行风微微一摆手阻止魏红。 白少侠可有证明自己清白的证据？ 白玉堂似乎极不喜欢说话，看着刀盟的人也不怎么顺眼，就看向眼前正按着腮帮子的展昭。 我是路过，你们继续吧。 说完转身对公孙礼貌地点了点头， 告辞，下次登门拜访。 嗯，好。 这个人好有趣啊，对公孙的态度和对刀盟的完全不同。 小四子，跟白哥哥说再见。 小四子对着白玉堂摆了摆手，白玉堂又盯着他看了一会儿，确定的确是当年那只团子没错，于是转身匆匆走。展昭看得出来白玉堂似乎有什么急事。 断刀门灭门案最近在江湖上是传得沸沸扬扬，都说他白玉堂最有嫌疑，他这个时候出现在刀府镇，竟然不是为了调查此事。 慢着，你有重大嫌疑不能走，把话说清楚。 魏红上前一步拦住白玉堂，白玉堂眼神微寒。 哎，降降火，不要冲动。 白玉堂看展昭似乎觉得很意外，这南侠展昭的性格真是出他意料的活泼。耐着性子，白玉堂回头看刀行风。 如果真的是断刀门有人惹了我，让我要杀人来泄愤，我会直接杀你，不会跟小喽啰计较。 众人听了白玉堂的话，怎么觉得有些耳熟，都刷啦一声望着展昭，那意思是你俩串通好的不成？ 果然。 白玉堂，今天你话不说明白休想走。 魏红拦住白玉堂，刀盟的其他人也抽刀，白玉堂不悦，展昭都感觉到他身上的杀气了。可就在这时候，刀行风突然一摆手拦住手下，看向包拯。 包大人，你不是说要调查案件，给我刀盟一个交代吗？如今嫌疑人就在此，你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他走脱吧？ 包拯微微一愣，庞吉在后头咧嘴。 哎呀，这个刀行风是个狠角色呀。 还请展大人拦住这位嫌疑人。 展昭眨着眼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。包拯咳嗽一声，知道这是刀行风的计谋，展昭如果和白玉堂打起来，说不定会搞到两败俱伤。可是包拯向来公正廉明，秉公执法，白玉堂的确有嫌疑，应该留下来配合调查，起码要自证清白。 展大人还不拿人？ 魏红冷笑了一声，催促展昭。展昭摸着下巴，似乎很为难。白玉堂也没动，不过那神态，下一步应该就要继续走人了。就在众人不知下一步会如何发展的时候，只见展昭突然伸手一把抱过小四子。众人都愣了。白玉堂看到展昭抱着小四子站在自己面前，抓着小四子胖乎乎的小手对着他招了招。 小四子，叫白哥哥留下来吃饭。 小四子眨眨眼，回头瞧展昭。 说呀，不说的话我要跟他打架了。 啊，要打架？ 是啊，打得人仰马翻，头破血流。 那白白留下来吃饭吧。 小四子伸手抓住白玉堂的衣袖，白玉堂尴尬地看着小四子，小四子又晃了晃他的衣袖。 不要打架吗？吃个饭吧。 白玉堂看展昭，眼神中有一抹尴尬。 咱俩打一架没什么，不过这样打起来叫人看笑话不合算，是不是？ 白玉堂沉默片刻，点头。 可以。 展昭回头对包拯眨眼睛。 搞定，人才啊。 不过 展昭听白玉堂还有下文，回头看他，就见白玉堂伸手将小四子提过去交给了公孙，对展昭微微一扬眉。 先打，输的请客。 展昭微微一愣后心领神会的点头。 好。 好字音一落，他一抬手，身后的魏红没躲开，不偏不倚，正被展昭的手肘击中，捂着鼻子，鼻血都下来了。 哎呦，不好意思， 来了。 白玉堂说了一声，展昭就听脑后生风，一闪身避开，往上一跃，一个翻转落到了刀盟的人群里边。白玉堂嘴角微微挑起了一个细微的弧度，追了进去。庞吉抱着胳膊在一边看热闹。 这展昭和白玉堂打架，怎么尽往外飞刀盟的人？ 刀行风一张脸都气白了，他的一帮手下乱作一团，个个都被展昭无意击中，每一个都打中鼻梁，准得不能再准了。包拯冷笑一声，谁说展昭没脾气？ 庞吉突然戳住包拯的胳膊，指了指人群里边上下翻飞，连看都几乎看不清楚的一红一白两个身影。 哎，他俩好像打得还挺开心的啊。 这你也看得出来？ 公孙抱着小四子，见一团乱，赶紧牵着小毛驴躲到一旁的酒楼阳台下边，跟围观群众一起看热闹。 两片云哦。 在他们上方，二楼的阳台上坐着个紫衣人，单手握着酒杯，托着下巴，看得专注。良久，才悠悠开口：“ 原来你真的会笑。” 手中的杯子上，突然就出现了细细的一道裂纹，酒水顺着手指滴下，砸向地面，碎裂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